送走夕阳。茫茫大地留下了那点记忆，到夜已深，到处都漆黑一片，何时回复正常？要你不变心，莫转方向，完全是爱的力量。我只怕你的心愿，完全是我所想。最易爱海尽看凉，平平静静谁没有满空理想？到有天翻起开笑，谁人仲正常？你说似理想有改变，完全没有异样。我只怕爱海千尺浪，仍然变我方向。尽看凉，平平静静谁没有满空理想？到有天翻起开笑，谁人仲正常？你说似理想没有改变，完全没有异样。我只怕